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的初恋的故事。这段起始于校园的爱情中间有哪些让人感动的回忆？等待这份单纯青涩恋情的却有哪些坎坷呢？ 老板，我跟你讲故事可以不要酒。 为什么呀？ 因为怕你烦啊。但我又想说， 为什么你觉得我会烦呢？ 因为是非常俗套的校园爱情故事啊。推荐我来的人说，他跟你聊天的时候，你曾经说过很多人都喜欢给你讲他们的爱情故事，特别是一些年轻人，所以我猜你一定都听腻了。但是 你又很想讲。 对， 你一定知道我送给讲故事的人的鸡尾酒是自己决定的。 是啊，这是你的特色吗？ 我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我从来不会觉得哪类故事是俗套的，所以啊，你真的不用给我打预防针。即使我天天听校园爱情故事也不会觉得腻的，因为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花，每个人的故事更不会完全一样。更何况每个愿意和我分享故事的人一定都是非常珍视那些回忆的，我又怎么能够不尊重呢？ 我好像明白为什么他们都喜欢来你这儿了。那我就用我的初恋故事跟你换一杯鸡尾酒了。 没问题。 我老家在一个很小的四线城市，我就管他叫二师兄吧。 这个名字挺有个性啊。 我和他是在2007年的时候认识的，那年我升高一，8月中旬开始军训，我是从本校直升上来的，二师兄是从别的学校考过来的。按说军训的时候我们不该有任何交集，不过和他分在一个队里的一个男生初中和我是一个班的，他一直都喜欢我，甚至还跟我表白过，但被我拒绝了。所以那个男生和他们队的人总是提起我，还让他们看我到底怎么样。二师兄就是那时候知道的我。军训之后是分班，我也没想到我们那个班竟然只有一个同学是我认识的初中同学，还是个男生。因为座位是可以随便选的，所以那个男生早就和军训时认识的哥们儿坐在一块儿了，而我初中的时候最好的朋友也分到了别的班。我其实是一个特别害怕接触新环境的人，那时候也有点内向，加上上厕所回来晚，就只好在一个靠墙偏后的位置坐下了。 好在同桌是个很活泼和善的妹子。第一节课，老师让大家选几个班干部，因为彼此都不认识，投票肯定不现实，所以就让大家毛遂自荐。结果老师话音刚落，坐在我前面的一个男生噌的就站起来了。他说自己初中当过班长，所以这次也想申请当班长。 没猜错的话，那个男生就是二师兄吧？ 没错。然后他就被老师任命成了班长。老师让他把最后选出的班委的名字整理出来，其中有个字他不会写，问同桌也不会。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竟然主动告诉了他。他扭过头来冲我笑的时候特别阳光，那也是我们第一次说话。他长得还是挺帅的，性格幽默开朗，学习也不错，所以他也成为了我们班女生的八卦对象。我听他们闲聊时说，过去初中的时候，二师兄有个女朋友，那个姑娘考到了别的学校，好像就分手了。具体的我也没有问过别人，因为我也不感兴趣。不过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那些女生说二师兄在初中的时候还和学校的小混混们称兄道弟，但是每次小混混欺负同学的时候，他就会站在被欺负同学的那一边，小混混就不敢太过分了。 看来是黑白两道通吃啊。 特别神奇的人吧。后来我和他慢慢熟了，他就经常找我聊天，甚至在自习课的时候和我同桌换座位坐在我身边。他很健谈，懂得也很多，我也慢慢的对他有了好感，但也算不上是喜欢。我也从来不主动找他聊天。班里有女生喜欢他，可他竟然把女生写给他的情书给我看。所以后来好几个喜欢他的女生跟我说话也酸溜溜的。我那时候挺内向的，也不会回应什么，随他们怎么说。可到最后，二师兄竟然跟我告白了。他在 QQ 上跟我说，之所以喜欢我，是因为有一次下课后，他从外面回来，看到我坐在位子上看书。教室很吵，只有我一个人很安静，他一下子就被我吸引了。 我能想象那个场景，确实浪漫。那你同意了吗？ 没有。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个初中就开始追我的男生吧？我就叫他王同学吧。 他还没有放弃呢。 是啊，高中之后还经常托人给我传纸条，二师兄也会给我写纸条，甚至还会在学校广播站给我点歌。他甚至还说服班主任让我当副班长。 嚯！ 我当时真是一万个不愿意啊，我成绩又不拔尖，又没什么领导能力，怎么能当副班长呢？可老师竟然说可以让我锻炼锻炼，还说再听听班里同学的意见。我本以为班上不会有人支持我的，因为我不爱说话，也没什么朋友。可班主任问全班的时候，大家竟然全都大声地说同意。 看来你低估了自己的人缘。 什么呀，都是二师兄跟大家疏通好了 啊。 这都是他后来跟我说的。男生对我本来就没什么意见，可女生们都觉得我这人很冷，所以二师兄做了不少工作，让他们也都支持我。 竟然都做到这份上了。 唉，所以我就这么半推半就的当上了班副。之后教导处的会议啊，班级板报啊，就都成了我的事儿了。二师兄竟然做了甩手掌柜，我心说他这是喜欢我吗？他其实是在给自己找助理吧。但是平时他对我还一直都是嘘寒问暖的，也一直在追我，可我就更不敢对他有什么想法了。你想，班长和班副谈恋爱那还得了，班主任得气死吧。所以我就开始慢慢的疏远他。他给我在网上的留言我也一概不回。后来他生气了，甚至还主动调换了座位，每天上课睡觉，下课打球，甚至还逃课。 哎，这恋爱不成也不能自暴自弃啊。 不过看他这样，我也觉得自己有点过分了。特别是有一天我打扫卫生时， 看到他的书上写的都是我的名字，而且他竟然还在教室的墙上刻了我的名字，用红色的墨水浸在字里面。我高中毕业好多年后，有一次回去看老师，还特意去过那个教室看过，我的名字竟然还在墙上，只是有些模糊了。看到这些我就有点心软了。晚上我回家在 QQ 里跟他聊了一会儿，说了我疏远他的理由，他说他并没有想过现在有，所以后来我们的关系就又好了起来。但很快就是文理分科，我肯定是文科，因为我的理科一塌糊涂，但是他理科很好，而且特别喜欢化学。可他也说过我选什么他就选什么。当时学校做过一次分科调查，每人填一张表，表格是我收的，他写的果然是文科。可是班主任特地找他谈了一次，他的父母也被叫来了，所以最后真的分班时他还是留在了理科班。 这样对他其实也挺好的。 是啊，那时候他为了我还是太冲动了，甚至有点傻乎乎的。分班是放寒假前一天的晚自习分的，学校要求不管分在哪个班，自己要搬着自己的桌子凳子到新的班里，所以整个楼道里都是搬桌子的声音。那天晚上也是我第一次见他哭。 竟然哭了。 是不是特傻？当时试念分班名单的时候，他一直趴在桌子上没有抬头，到了要搬桌子走的时候，我旁边的两个男生说要帮我搬，可他突然走过来说他来搬。当时整个楼道全是人，很挤，楼道的灯也不是那么的明亮。我要去的教室在楼道的最尽头，他搬着桌子走在前面，我拿着凳子和书包跟在他的身后，走在人群里看着他的背影，我心里突然很难过。可能就是那个时候我才算意识到自己是喜欢他的吧。一想到我们之后就不在一个班了，鼻子立刻就酸了。快要走到那个教室的时候，出现了特别戏剧性的一幕。 嗯， 王同学突然从教室里走出来了。 他和你在一个文科班？ 没错。 这一下还真热闹了。 要不我想跟你讲呢，听着是不是特别狗血啊？ 那倒不是，就是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个王同学难不成是特意为你选的文科？ 应该不是，我也没跟他说过呀，只不过我俩偏巧被分到了一个班，他出来一看到我就说也要帮我搬桌子。 这就有点尴尬了。 就是啊，那个场面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正好这时候我一个初中的好朋友小雨过来跟我打招呼，说他也在这个班，我就和他一起进了教室。 把他俩晒外边了？ 我跟他俩在一块儿不是更尴尬？之后我也不知道他俩说了什么，总之最后是王同学搬着我的桌子进来的。新学期开学以后，我又要开始适应新环境了，多亏有小雨在，否则我真的会崩溃的。 适应新集体那么难吗？ 主要是刚开学一个星期我爷爷就去世了。 啊？ 知道消息那天我特别难受，请假之前的两节课，王同学和人换座位坐到了我前面，他竟然扭着头看了我整整两节课也不说话。放学后我回家，他就跟在后面送我，也没说话，一直跟到了我家小区门口。我让他回去说自己没事儿，他才走。我知道他担心我，但我对他真的没有喜欢的感觉。二师兄呢给我发了好多短信让我别太难过，还说等我从老家回来带我去吃好吃的。我回老家参加完爷爷的葬礼， 就开始玩命学了。我分到的是文科重点班，压力很大，所以也没时间想别的事。对于王同学和二师兄，我自然是倾向二师兄的，不过真正想明白还是我生日的时候。我生日前一天，二师兄约王同学到操场，说要来一场公平竞争。 难不成要决斗？ 不是，他们只是商定好用自己的方式给我生日礼物，然后看我愿意和谁一起过生日。 这样啊？哎，那他们给你准备什么礼物了？ 我生日那天正好是周日，而且我们学校也只有每个周日的下午才会放半天假。王同学自己做了一个贺卡，还叠了纸星星，一颗一颗粘在一起，粘成了我的名字，还约我下午去公园玩。二师兄呢，什么都没给我，但他说下午会在他的教室等我。最后在他俩之间，我还是选择了二师兄。下午去他教室的时候，发现中间的桌子都被搬走了，空出来的一块地方放着蛋糕和气球彩带，还放着生日快乐歌。我的好朋友和他的好朋友竟然都在。 好家伙，这真是大阵仗啊。 所以我当时真的特别感动，他让我吹蜡烛许愿，然后全程都在用手机录像。他还送了我一个超级大的玩偶熊，说这是他用省了一个月的早饭钱给我买的，让我好好收着。就是那一次，我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内心，我确定自己是喜欢他的。而且特别让我感动的是，高二高三那两年，每天早上二师兄都会给我送早饭，一个面包，一袋牛奶，以至于后来班里的同学都看习惯了，只要见到他就说，哟，又来送爱心早餐啦。如果当时我没在教室，回来后同学们也会跟我说，你的爱心早餐已经在桌子上啦。那段时间每天下午下课后到晚自习中间都会有两个小时吃饭和休息的时间，我们每天都会去一个院子，那个院子过去是工人俱乐部，我们会去那儿散步、聊天、听歌。院子虽然很破旧，但是很干净，那有很多高大的杨树，夏天很凉快，秋天有落叶，冬天有白雪，在雪上踩下我们的脚印，那种感觉真的很美。两个小时总是过得特别快。我记得是秋天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在那个院子散步，他突然拉起我的手，他的手好暖呢，然后他问我，你在乎我吗？ 我因为害羞没说话，他就又问了一遍，我看躲不过去了，就说了一句在乎。他特别开心，那个场景现在想想都觉得很幸福。其实高中那两年，我们俩的关系也就仅限于这样了，我们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毕竟只有考上理想的大学，我们俩才有可能谈未来。 那后来你们考到同一所大学了？ 没有，我考上了我们省会的一个大学，他去了另一座城市。虽说上了大学，我们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在一起了，可是却要开始异地恋了。那种心情你能想象吧？ 嗯，异地恋往往是很考验人的。 不过更让人难过的还在后面。 他喜欢上别人了？ 不是，是他还没上大学呢，家里竟然就安排他去当兵了，而且最少要去两年。后来他才跟我说，其实高中的时候家里就准备让他去当兵了，但是他真的舍不得我才没去。现在毕业了，根据我们当地的政策，当兵回来以后是直接安排工作的，他的父母觉得这样比较稳妥，才坚持让他去的，他也不想让他妈妈失望。所以就在我准备去上大学的时候，他却在办当兵的手续。

灰的天边有粉紫色的烟雾，枯叶像打卷的牛皮纸，被看不见的风吹住。脏兮兮的房子，高矮胖瘦都无所谓的样子，混杂在这自然不过北方的冬日。如果我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下去，就如同我碰到这灰色苍茫中的一切，都会在我的世界里消失无踪影，无踪影，无踪影。 像那个孩子的哭笑声一般的变了虚幻。